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第二节头先讲紧个社会系点？江泽民时代开始咗啦，贪污笑贫不笑娼。点为之笑贫不笑娼啊？我哋中国人重男轻女嘅，重男轻女系嘛？千方百计权钱交易，每一个地方都想办法揾啲女仔出嚟揾钱，去贿赂，性贿赂又有，做乜嘢都有。基本上所有的公安，我自己亲眼见，穿着件夹衲衣行入去卡拉 OK， 成班女嚟指啊边个边个陪，夜晚陪你瞓，各样嘢完全乜问题都冇，咩钱都冇。当官嘅今晚有私人 party， 嗰阵时系明目张胆。所以嗰阵时未有咁多休闲中心，亦都冇啊！所有就系特骨场，就系发廊做特骨嘅。基本上佢上得嚟，你啲女就陪得佢。嗰、那个明明系正经嘅，同人洗头嘅都要陪得你，系因为你话你正经，但系当一个法治不彰、法规不明嘅地方，乜嘢都系钱。佢今日有权封你，就话封你就封你，所以。落嚟揾钱嘅民工都完全明白到系咁样，而做生意，你话攞商业登记即系营业执照啦，大陆唔需要噶，俾钱搞掂噶嘛，开发票啊唔使噶，开收据啦，系咪啊？税收如同虚设，所有嘅钱喺晒啲官度，唔系喺政府度。在晒所有的公务员度，个体系形成了。而我自己亲眼见，即系尤其喺肇庆最大的就是江泽民的仔啦，吓、南即系南海帮啦，佢哋叫直头落嚟买公安局长做，跟住调任嚟做市长，跟住改路改成各样嘢，不停喺度做。基建，然后全部都是找啲包工头做，回几多几多，每一个项目拆完又起，起完又拆，跟住做建材市场。嗰阵时我好惊讶噶，唔系啩？因为我只不过小司机啦，啱啱可能做运输公司做物流啦，同人倾，报关员。俾殴打你嗰、那个唔俾钱，你点样俾到你啊？点会俾你做啊？开头求你做，后尾嘅时候你要俾几多着数我？夜晚要包玩包成，全部都系咪啊？你过嚟，你点样能够入到嗰间厂啊？最容易入手就系揾报关员。报关员点解个报关员要俾你做？因为你俾钱，你份报价单就系经过佢俾。 如果你想做台湾厂，你有办法识到条女，嗰、那个条女系本身同呢间厂个台湾佬系有关系嘅，你就坐喺度。点解肯介绍俾你？回购咯，但系叫回购，我哋香港叫回佣。回购乜嘢都要有回购，冇回购你都食先食咗你嗰两餐先。系啊，但系喺江泽民都不如胡锦涛。胡锦涛上咗嚟仲得人惊，因为钱太少啦。买卖合同做厂，你睇到买卖合同销售，食差价啊，跟住咧就系美金兑换率啊，数点子打冷货，打冷货即系即系只嘢不停咁走来走去就呃税嘅啫，呃嗰个兑换率啊，因为佢美金佢定死咗嘅，你跌咗咁佢就赚咗个差额，因为佢系政府俾翻嚟赚呢个差额。唔止全民皆贪咁简单，因为个社会又开始进步咗啦，开始进步咗，成个社会开始嘅经济活力经过咗98年嘅金融风暴，二拉处处二拉村处处嘅时候，重新又开始上翻轨道嘅时候，好多嘅新兴行业出咗，即系好似咁，以前系冇休闲中心嘅，咪变咗有休闲中心咯，明目张胆打飞机，乜嘢都有咯，吓呢个系必然嘅。好啦，经济活力行咗，冒牌嘢真真正正迎运而生，冒牌嘢真真正地沟油，所有。你哋讲得出啊？头发是油，假银子。江泽民嗰阵时系冇咁犀利，到佢哋就犀利，直头成间厂印假银子，然后成箱假银子卖俾人，然后你真佢唔系我嚟使，佢卖箱假银子俾你啊，同你攞啲真钱啊，然后你揸啲假银子咧就揾下低的士司机，全部咧由嗰阵时真真正正唔系全民皆贪，然其实我讲错。在江泽民是很多人都贪向钱看，但是到真真正正每一个人都因为贪污，可能很多的权利是被牺牲了，但是亦都这样，只要你有头发就有办法，没事不得。刚才我都讲没事，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因为个行业兴盛了，手机啦，手机。是不是手机啊的兴起啦，是不是互联网啦， QQ 啦，品牌啦，是不是全部真真正正有些新兴的行业，个社会转变了，你就看到大陆变成了怎样，真真正正冇唔得的。我真系冇见过有嘢系唔得噶，只要你有关系，你有钱，你冇钱，你有关系。而喺呢段时间，台湾厂、外国厂入嚟，因为之前真系全部有六成都系靠香港厂顶，后尾就系台湾人嚟打天下，唔止系台湾厂，系咪啊？系嚟打天下，跟住咧开放咗市场，水货走私。最大嘅，因为个社会揾到钱，化妆品以前咧就话啦，我哋九几年或者二千年头咧系点样嘅咧？沟女一定要带洗头水啦吓，帮佢买化妆品啦吓咁样。咁但系后尾就唔同，后尾根本上咧就系好多嘅人喺网上做网购，尤其二千年嘅中叶。中期啦，四五年零四零五年开始，好多嘅外国嘅护肤品啊、产品啊入嚟，跟住就造假。每一个造假后面包括啤酒造假，全部都有保护伞。保护伞唔系，你亦都六合彩嘅兴起啦。你话唔系，咁依然都有噶。以前嘅行业冇咁多。你收钱就黄赌毒啦，买方便啦， 买考试啦，办证赚呢啲钱。但系你全部一经过江泽民之后，去到呢个胡锦涛达至巅峰，而家嘅贪污同胡锦涛嘅年代、温家宝年代系两件事嚟嘅。呢六年啊，胡锦涛、温家宝呢啲真真正正将中国所有嘅嘢，讲去。即系将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人嘅，唔好话道德啦，道德其实喺六七年已经冇咗噶啦，文革已经冇咗，但系呢段时间已经系摧毁，任何嘢都摧毁咗，因为钱、高铁，自己去上网查资料，40,000亿使起高铁嘅时候，点解高铁会年年蚀本？其实高铁系唔蚀本，但系因为佢造价太贵。啲造价点样嚟啊？天价啦，一个厕所，一个纸盒啊，即系嗰个厕纸盒啊，有个盒喺度，有个厕纸盒，2,000蚊。你去厕所咧，原来嗰嚿嘢值2,000蚊。当时咁样嚟开，嗰张合约都中。解放军都贪，以前解放军咧就有啲国营企业啦，因为点解解放军？能够贪到呢，因为叫警民关系，大家是分开，是没那么离谱的。但是当起啲大型的基建的时候，连军队都直接参与，都贪埋。以前军队做生意买方便，现在是直接连军队都贪。每一个部分只要有钱，这段时间也都是我胡锦涛这段时间是我真真正正在大陆由做物流开始转型跟官打交道，没人会跟你讲个钱字，但是讲完这件事他永远都讲那句话，应该没问题的，想下谈下，讲完之后就有人跟你谈钱的了，有人跟你谈钱。我讲件事你听啊，其实呢件事不想讲，牵涉因为嗰人仲喺度，唔好开名。我当时上课有批货，电子零件200多万，咁我打工嘅啫，我帮人做。咁呢个司机唔生性，咁呢就抌咗啲嘢上去喺个车里后面上，咁咪香港查车。咁呢一查完车，咁咪过咗之后去到大球场，佢惊，咁啊将嗰啲货咧明明摆车头嘅，就摆咗车厢里边。咁啊一过咗封关，佢唔同你讲，个司机封咗关，锁咗个思路，然后将呢啲嘢全部一车咁去咗东莞、黄村拆关，仲指令查车，揾到呢批货，司机同个同架车都扣咗喺嗰度，先知出事。其实呢好多办法解决到，但是去到呢如果深圳海关更加解决到，但个司机惊，因为呢当你喺呢度查到你车头有呢啲嘢，佢好惊香港嘅海关通知大陆海关，因为香港系自由贸易，讲佢拉你唔到，佢个通知喺嗰度拉你，所以佢将啲嘢抌咗落去，咁点知冇查车，锁咗个思路上黄村瓜咗，咁当然啦，收咗回乡证翻唔到香港，落咗嚟，咁都知道一定死噶，因为批嗰批电子零件2,000，即系200多万。当年点啊？深圳有得搞，其实呢个司机好简单噶，就佢只要过关，去到大岭山，我哋之前做节目讲过，大岭山全部修理厂，你直头将道门啊，因为佢系货车啊，直头将道门啊拆咗佢，咁你执翻啲货出嚟，唔值好多钱。啊，跟住摆翻喺车头，落低佢，然后烧焊烧翻佢。跟住你后面有两个锁，你用条丝佬，一条钢丝叫丝佬锁，海关扣住，跟住有个盒仔，再加把锁。但系你冇喐过呢个关系，你直头将呢两道门拆咗佢，然后装翻落去，完咗呢件事。但系个司机冇问你喺嗰度出咗事再扣，咁点啊？找人咯，找人可以去 当时的反贪局的副局长的朋友找他，然后他洗横手就在东莞找了两个海关做科长的，一个正科长，一个副科长，同一科的人，然后落来沙湾，约沙湾，他们开车落来在沙湾一个新区啦，啱啱起冇几耐，比较静啲嘅一间卡拉 OK 啊，咁咧就唔好搵女住，喺度倾掂数，几多钱几多钱，攞翻货几多钱啊？当你留步点样啦？但其实都好困难，但佢都有办法，唔攞翻货几多钱？调查科入咗噶啦，点样解决调查科呢件事？即系黄村嘅调查科。他开我呢是28万人民币分两次俾。俾了14万人民币。后尾14万。本身已经即是 close file 叫你落口供，直头那个调查科是教你个司机怎样写那份，我哋叫材料咧，即系口供，写嗰份材料，写，点样可以用呢个解释，然后佢上级系接受到而放你走？28万人民币包嗰晚嘅开销，包咗四条女一黄两后，啊，跟住我哋就开翻车走。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